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津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呢是欧洲第二个对我国实行全面免签的国家，那就是波黑。中波两国持普通护照公民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停留或者过境，每180天停留，最长不超过90天，免办签证。如果说在对方国家每180天停留超过90天，或者是学习、工作、从事媒体报道等需要经过对方国家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当在入境前申请并获得相应的签证。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国家对我们全面免签了，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家有什么好玩的。可能很多人啊，第一次认识到波黑，或者是听到它的名字，是从历史课本上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啊。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不一样的波黑。波黑共和国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中西部，首都是萨拉热窝。孤独星球发布的2016年十大物有所值旅行地这个榜单当中，波黑是位列第一的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不同种族、传统和文化汇聚融合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而且非常热情好客，喜欢歌舞，是一个小众又超棒的东欧旅行目的地。游客很少，物美价廉，而且吃得非常精致，风景非常的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旅行小贴士，就是第一，波黑曾经陷入战乱多年，所以千万不要和当地人谈论战争方面的话题。另外呢，波黑是不同种族、传统和文化汇聚融合的地方，千万不要诋毁或者是随意讨论当地的民族信仰。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如果您去到波黑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些旅游景点，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游玩一下。首先第一个景点，那自不必说，就是萨拉热窝。波黑最受旅行者欢迎的地方就是重生的 古老中心萨拉热窝。作为波黑的首都，迷人的萨拉热窝老城区散发着浓浓的奥斯曼土耳其风情，狭窄的巴扎小巷和众多16世纪30年代的古老建筑让游客赏心悦目。萨拉热窝的北边和南边都是陡峭的山谷侧壁，有很多红屋顶的波斯尼亚住宅和数不清的宣礼塔刺向清脆的山脊。萨拉热窝还有众多的博物馆，包括了萨拉热窝博物馆、波黑历史博物馆、波黑文学和戏剧艺术博物馆、波黑国家博物馆等等。那国家博物馆长期展出当地和区域性及国际性文化及历史遗产，收藏了超过5000件波黑历史文物，近距离感受波黑本土的文化，博物馆也是一个不得不去的景色之一。 Marqué d'une croix la clôture de ta cour. Je suis rentrée chez moi par la sortie de secours. Je me suis dit tout bas non, ce n'est pas mon jour. Son cœur est un détroit, ses yeux un carrefour. J'ai pris l'harmonica.Descendu dans la cour Et dessous le lilas J'ai chanté sans détour Quand 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Quand 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L'amour est un tournoi Où tombe tour à tourSi c'est ce que tu crois, si tel est ton discours, sois sûr qu'une proie deviendra ton vautour. Alors que fais-tu là, enfermé dans ta tour? Je veux briser les lois qui règlent tes amours.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Quand 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Avec les yeux d'un sourd N'entends-tu pas déjà le compte à rebours Ouvre ta véranda Annonce mon retour Je penserai comme un ours Aux pattes de velours Je veux toucher du doigtQuand 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Quand 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Je penserai comme un ours aux pattes de velours. Je veux toucher du doigt la peau de ton tambour. Quand j'aime une fois, j'aime pour toujours. 萨拉热窝之外呢，充满浓浓的伊斯兰风情的莫斯塔尔也非常值得一游。在富有情调的老城内，随处可见的清真寺会让你在恍惚之间有一种身处伊斯坦布尔的错觉。充满好奇心的你不如去四处探索，去寻找古老城区的最佳拍摄角度，又或者是静静欣赏重建之后的优美的莫斯塔尔古桥。横跨在奈莱特瓦河上的莫斯塔尔古桥于1557年开始兴建，九年之后建成。在1993年波黑战争期间，老桥被炸毁，1996年战后就开始了筹备重建和恢复，2001年开始重建施工，终于在2004年4月27号工程竣工。古桥将居住在河两岸的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居民联系在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举世闻名的古桥是莫斯塔尔无可争议的一个焦点，浅色石拱恢宏地映衬在金色的落日的余晖中，或者夜晚韵味十足的泛光灯的照明之中。黄昏时分，许多磨坊餐厅的灯光在流淌的小河对岸闪烁，生活气息可谓扑面而来。除了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还有坐落在一片岩石嶙峋的圆形凹地里呈阶梯状分布的波奇泰尔耶，错综复杂的台阶在石头房屋的残坡屋顶和石榴树丛间攀升。作为一个典型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村庄，波奇泰尔耶是波黑全国保存最完美的建筑群之一，看到它仿佛就回到了久远的中世纪。在波奇泰尔耶，你可以看到建于1563年的古老清真寺，以及16米高的从1917年至今一直都没有挂上钟的钟楼，还有八角形的塔楼，也是波奇泰尔耶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位于局部破损的堡垒之中，攀上最高处的城墙，优美的全景尽收眼底。 努力试着面对， 说完了旅游景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说一说波黑的美食。很多人都喜欢去欧洲旅行，但是既然去都去了，怎么能不吃点好吃的再走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美食叫做切巴契契啊，是用肉末卷成肉卷之后再进行烤制的一种肉食，它是巴尔干地区极为流行的一种美食，更被波黑和塞尔维亚评定为国菜。一份切巴契契有5至10块肉卷，肉卷呢一般会被夹在皮搭面饼中间，或者是不带面饼直接放在盘子里。一份完整的正宗的切巴契契一定会有一小份生洋葱、甜辣酱和菲达芝士相伴左右。还有一种美食叫布雷克，布雷克呢有像蛋挞一样酥脆的外皮，用肉、奶酪、菠菜做馅儿，酥脆美味，在当地几乎所有的面包店都可以找到这种美味。接下来呢说一个汤叫做 Baze 汤。Baze 汤呢是当地人的最爱，曾经是只有皇室才能吃的食物啊。还有波斯尼亚肉末饺子。波斯尼亚肉末饺子和中国的饺子不一样啊，它用羊肉或牛肉做馅儿，蒸熟之后呢再配上丝滑的奶酪，入口顺滑，妙不可言。接下来说的这个美食的名字呢，听起来可能有点耳熟啊，叫做炖锅啊。这个炖锅特别像中国东北的乱炖，但是呢，这里边的材料不一样啊，有来自克罗地亚的胡萝卜、塞尔维亚的豌豆，还有来自当地的牛羊肉。从这个炖锅里，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温暖。好的，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去波黑的方式。因为目前呢还没有直接飞往波黑的航班，所以选择俄航转机既方便性价比又高。先从国内这个比如说从以北京为例啊，这个飞莫斯科，从莫斯科转机到塞尔维亚的叫贝尔格莱德，再从贝尔格莱德转机到目的地萨拉热窝。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大帅，一会儿见。

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迷思毛，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的旅游推荐。欢迎迷思毛。 Hello， 大家好，我是迷思毛，很高兴又在早上的我们出发吧跟大家见面了。 哎呀，刚才一听一开始打招呼那声，我还觉得这是一看又是出去玩的，挺累了啊，都有点疲惫。最近又去哪儿了啊？ 最近啊。没去哪儿 啊， 就是去深圳待了几天 哦、 然后顺道过到香港转了一下 哦、 嗯、 那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哪里呢？ 嗯，今天我觉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次去的一些新的发现啊，几家餐厅、嗯、然后的话呢完了之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上海吧。 好好好，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现在会是大家接下来比如说跨年也好、 嗯、 或者是说一些因为大家也开始有一些春节的规划了嘛， 没错 啊、这两个地方在不出国的情况下确实是两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啊，而且每次毛毛来了以后介绍完了啊，很多听众都会跟我们要攻略啊，像上次他介绍完了成都，还有听众说啊，这个毛毛介绍的那个能不能给发个文字版啊，我说自己听打下还好。 你怎么能这么听欺负听众呢？如果大家想要那个成都的攻略的话，可以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 哎 CHWL876。 哎，等会儿， 然后去历史消息里找成都就可以了，没关系、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授权你们转载就好了。 哎呀，没有， 但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是是是， 一早一晚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都开开心心的。 好，不要再提他的名字了啊。 我还是挺喜欢我们出发吧。 开玩笑啊，这个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啊，我们这些节目当中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个今天毛毛刚才像他刚才说的，嗯，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非常好的建议，尤其如果您对于这个新年跨年或者春节有什么安排的话，听听毛毛怎么说吧。 是的，首先我给大家先推荐的是我个人觉得在深圳这一次去的最大的感受啊，因为我相信大家现在去深圳也是很容易很方便很便捷， 嗯， 对吧，而且现在最近京深的这个机票促销也是挺给力的，包括很多朋友现在也在计划，我最近了解的啊，身边很多朋友说想找一暖一点的地儿过冬，所以也在规划春节去哪，又不想出国那么麻烦，怕也是人多嘛， 嗯， 那我首推的话就是深圳。首先第一呢，深圳这个城市呢，它会在节假日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移民的城市，那深圳它有一些，因为它是移民城市，大家都会非常友好，我到深圳去，我感受到深圳人民对我的热情特别可爱，你知道可爱到什么程度吗？就是可能我刚下飞机， 嗯， 然后呢我朋友就带着约了当地的一些可能也会将来会有很好的一些就我朋友就是我深圳的一帮朋友们呢就说那就啊一块儿接机吃个饭吧， 嗯， 但深圳现在呢有三大宝， 嗯，什么宝？ 都不吃茶餐厅了， 嗯， 要么吃火锅，要么吃那个，哎，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最让我崩溃的是，要他们特别爱吃酸菜鱼 啊！ 所以那深圳对现在深圳人民特别爱吃酸菜鱼，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现在去深圳的话，你会看到大街小巷开了无数个酸菜鱼店，然后他们说哇，你北京来的必须热情来一下，然后先开车把我拉到他们那个中心城那个广场，一抬头北京烤鸭，我说你们真的好热情，然后呢，结果。后来他们就说那走我们带你去尝一下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我说哇塞，深圳当地有特色肯定是广味的烧腊呀或什么之类，对吧，结果带我走进一家酸菜鱼店门口，哦对，我想起另外一样是什么了，是椰子鸡火锅， 就是三大宝， 现在非常流行的三大吃的，一个是椰子鸡火锅，一个是四川火锅，还有一个就是酸菜鱼， 好， 对，然后呢，在深圳酸菜鱼最火的这一家叫博二，但是呢，哦不对，叫泰二。不好意思， 毛毛，你今天有点二，我觉得 一看就是冻的，你知道吗？这北京这最近还是挺 不太适应。 然后呢，这家酸菜鱼非常好吃的原因，是因为最早这家酸菜鱼做火了， 嗯， 就因为他们家很好吃，然后每次排队都是两个小时起排。 哦，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中心城的那个商场边上，正好有那家最正宗的椰子鸡火锅，也是两小时起排。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同时拿的号，谁先到那就去吃谁家。结果我是满眼满心是希望去吃椰子鸡火锅的，因为像椰子鸡这样的火锅在北京也就一两家，非常少见。但是酸菜鱼其实从北京的这种餐饮消费市场来说，它已经是过气儿了，对吧？当然现在也有不错的商户在做哈，但是并没有那么流行，也没有那么想吃嘛。毕竟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椰子鸡又是属于他们那种当地的热带气候的这种特有的食材，你会觉得很馋，很想吃。结果酸菜鱼。先到了，然后我们就去吃了这家，我所有一块跟我吃饭的小伙伴都特别开心，唯独我一个人闷闷不乐一顿饭。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好不容易跑出了北京，然后又去吃这个酸菜鱼，但是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间有精力，在深圳又不是很匆忙的行程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尝的。至少它的酸菜鱼，首先它这个酸菜是地道的，我们那种南方的那种用盖菜杆子腌出来的那种，就是深褐色的那种酸菜，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成都酸菜鱼那种，但它是改良版，它没有那么辣，然后它做成类似于酸汤的模式，然后里面有龙利鱼啊，有这种鱼啊，然后的话同时也会可以点一些小点菜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可以点份饭也好啊，里面加一个面也好什么之类，类似于它就把一道酸菜鱼演变成了一个酸菜汤鱼的一个杂烩的，又偏火锅性质，但又有点偏麻辣香锅性质那种感觉，你明白吧？就里面什么都可以加，这样的话我就等于我吃一个单品我就什么都能吃到了。 哦，的确，我每次吃酸菜鱼，我总感觉它那汤浪费。然后他们终于充分利用了一下。 对对对， 深圳的确是一个发明的城市。 深圳是一个对技术感很强的城市。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当然也有朋友带的朋友一块来嘛，就都会问啊，你觉得深圳怎么样啊？你喜欢深圳吗？我说啊，我刚下飞机，没多会儿呢，没事的，我们相信你，你终究有一天会爱上深圳的，就那种特别自信。然后他说你这几天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说啊，没关系啊，就是深，因为他就是有一个，他全都是外来的移民的文化嘛，因为都是深圳特区嘛，大家就全国的这些青年们去那儿去建设嘛，对吧？他也是一个移民城市，他对于当地的这些外来的这些高知也会非高级知识分子也好呀，包括一些很多的一些青年人创业也都是很好的辅助， 就是包容性很强。 对，所以你看，像他诞生了像腾讯这样的大企业就会非常好。那我以为这只是我朋友为了欢迎我第一天的一个热情，但是没有想到在接下来我待的三四天里，每一天都有朋友这么问我。 哦， 后来我才知道深圳原来是一个平均年龄才37岁的城市。 哇， 所以它人口非常年轻，而且它因为它最早中国率先开始人才引进计划就是深圳，就是像现在深圳它对于青年人的落户还是有这种就是政府给予现金的激励政策是从深圳开始的。 哦，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安也会给啊，对吧？然后包括沈阳啊，包括武汉也都有补贴，那最早是从深圳开始的。然后的话呢，深圳它其次就是我觉得我注意到一个很可爱的细节点，这个细节点我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也有遇到，就是深圳永远是车让人。他们道路的这个路权就是很清晰，就是只要人走在人行道上，车一定是让人的。如果在没有人行道又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如果有行人站在路边等，车会在路边等，会等一下让行人先过去。所以这一点我会觉得深圳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 很温暖的一个城市， 很温暖的一个城市。而且因为大家都是外来移民，所以没有谁是就本地化的 那种感觉， 本地化的色彩没有那么浓烈，也有。就是我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在当地非常有名，然后据说老板是香港人，但是是我深圳朋友特别推荐我说在深圳已经开了很多年的一家茶餐厅，叫大有利。这一家在深圳有非常多的连锁店，然后他们家呢，用的你一定要去点他们家的奶茶，你会发现就是那种荷兰乳牛，然后瓷碟瓷杯，非常标准的这个就是我可以给帅帅看一下照片，就这样的一个照片。如果能用这一套的这个给你上奶茶，基本上你会在哪才能看到？就在香港才会看到。所以的话在深圳也看到了，我很惊喜，就是我没有想到两个城市的文化会走得这么近。然后的话如果用这个荷兰乳牛这个公司来做的，基本上就是非常地道的港派的这种 奶茶， 对，丝袜奶茶也好，鸳鸯奶茶也好，所以的话这是一个识别的标尺。然后当然这种像大有利餐厅肯定就要吃他们家我个人吃到一碗非常惊喜的叫雪菜肉丝面。我觉得还是不错，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其实你刚才说到了这么几道菜啊，那你到最后有没有吃到那个什么椰子鸡火锅？我突然对这个很感兴趣，它到底是一种？ 这次并没有吃到。 好吧，这等于说我们给深圳留了一个扣啊。 对，就是我个人是这样哈，就是每一个城市你总要留一点遗憾，会让你下次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上次有一个 bug， 这次一定要解决了。这样的话就是留点遗憾给自己下一次来找个理由。 还不错啊。所以这是你介绍的有关深圳这个城市的。 然后的话因为去深圳大家一般都会去办一个港澳通行证，过到香港那边，然后的话也是去逛一下。我去的时候正好赶到了这个就是年末的这个促销季开始了。然后我给大家一个购物的一个引导，就是如果你要想买一些比较知名品牌的一些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一般大家都会去连卡佛嘛。那 我推荐大家不要去海港城的那一家，很多比如说很火的品牌的唇膏都是断货的，但是相反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那一家货就很全，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今年特别火的 TF 他们家的黑管七号白管七号， 哎呀妈呀，这听着跟天书似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有很多， 对对对， 听众就很喜欢，这个就是在铜锣湾的连卡佛的 TF 的专柜店是号全且号全的，它大小馆所有号全且全都有备货，但是去海港城它就是每天它就会全港配货，海港城很有可能到中午或者到下午的时候你去买就没货了。 哦， 所以的话推荐大家还是去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去买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我给大家推荐两家小吃一家大餐。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啊，得亏吃过饭了啊， 得亏吃过早饭了是吧，但我感觉你已经开始饿了。首先给大家推荐一家，就是那种没有鱼丸没有醋面的那种店，非常非常好吃，它就在铜锣湾的那个走电车当当车的那个天桥底下往时代广场走的那个十字路口，路我想想哈，应该马路的左边，然后你一到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哪一家店在排，就那就一家粉面粥店，然后就排队，然后他们有现切的鱼饼，然后他们自己做的手打鱼丸，然后做的粉，然后呢我当时呢进去之后不好意思咽口水了，我进去之后呢，然后就因为要拼桌嘛，我是一个人去的那天， 哎呦 就 是香港没有好朋友带着你哈？ 没有，就是也有，因为好朋友在头一天晚上因为会 已经被喝倒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边，就是这一次因为我当时就是现在我去一个城市旅行，我可能更把它当成就是一个走走看看，然后买一些必需品就是这样，然后并没有说把它当成一个我好像有很多任务我要去完成，然后这一次我就是头天下午大概上午中午的时候，我觉得在深圳没什么事情啦，正好又可以余出一天多两天的时间，然后我因为办了港澳通行证，我就直接订了个车，然后当天下午四点多就过去了，然后第二天也是觉得逛逛差不多啦，没什么事情啦，然后就又订了个车就回深圳了，就很随意的行为，就有点像比如说我去一趟通州一样， 明白明白， 对，就没有把它当成特别累。那今天我推荐这一家呢，就是一家，你看他这家的菜单上面就写了沙爹金钱肚面、原汁牛腩面、五香牛根面。 哎呀妈！ 然后 大清早起来念菜单， 然后还有什么自制鱼蛋河粉、自制鱼片河粉，然后我当时就点了一个它的鱼三味河粉，然后把河粉换成了米粉，因为我当时想吃它那个细粉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一般在这种港式的这种粉面店里面，你一般加一杯饮料就是加几块钱，但是它单点一杯饮料的话要加那个都十多块，因为对，在香港的话它这个吃的东西不便宜嘛，它这一碗粉的大额大概在40块港币左右。 所以你刚才说你拼桌有什么故事吗？ 就是因为当时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不知道点什么，那是我第一次进那家店，然后因为我看到很多当地人都在那里排队，然后又看到那个在那里切的都是那个比较中年人吧，应该中年大叔，几个中年大叔，然后人都特别和蔼，说一位吃饭是吗，我说他说那进来吧，然后他就给我挥挥手我就进去了，然后也非常的和蔼，然后就问我吃什么，然后让我先看菜单，然后就跟对面一位大姐姐坐在一块儿，然后大姐姐就我就问他，我说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来这家店，你有什么推荐的？他都推荐我吃这个鱼三味河粉，里面有鱼蛋、鱼饺和鱼渣。鱼渣其实是那种跟那个肉糜打在一块包在一起的那种， 就跟这个北方的豆腐渣的 不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馄饨的感觉，有点像啊。然后的话呢，但是它那个皮儿。就是那种皮儿鱼面皮儿的那种，都会非常好吃啊。 好， 然后就是这样的话非常幸福。关键是他们家我要说的就是，你可以再单独点，比如说刚才说他那个沙爹金钱肚嘛，就是你可以单点一碟，就不便宜哈，90港。但是非常好吃，就是你可以吃到什么好吃的时候，你可以再单要，比如说切两片给你啊什么之类的啊，它有按斤的，有按什么之类的，这个就非常好吃。然后我推荐大家点的饮品就是 柠檬茶。 嗯嗯啊， 这个你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我们去喝某品牌的柠檬茶嘛，对吧？就说非常好喝啊，大家都容易上瘾。但是其实到了香港的话，你一定要尝一杯像这种传统的港式老的粉粥店里面的柠檬茶，它还真的给你沏一杯红茶，里面放一片柠檬，怎么喝？大家，我真的是跟那个大姐姐学了，就是先去吃粉，因为粉里面有汤有面嘛，然后你会吃得很幸福，然后吃完之后。正好把那个柠檬，然后把那个茶搅一搅，就放在那个他们标准的那种塑料长筒杯里面，搅一搅，然后再喝。你会喝完之后，你会发现，第一呢能消食，第二呢你口中没有那些食物的腥杂味，柠檬的很好的香气会留在口中。所以的话，一般就是在香港，如果你要很地道的吃一个粉面的套餐的话，就是一般随便点一个你想吃的粉面套餐，然后再加一杯。那加一杯这个的。单点是17港，加一杯只要加7块钱。 这是一个点菜的技巧。 对、 啊、 所以这一家伙我会觉得非常好，吃完了之后往前走一个路口右转就是时代广场了。所以会非常近，就很多朋友如果去那边，你中午不知道去吃什么的时候，可以走到金分来去尝一些这种地道的港式小点店，你会觉得吃得很开心。 好，你刚才说这是要第一家小的。 对，但时间是不是不太够、 对，我们没事，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请来的是毛毛，给大家带来这个深港上海 深港户 啊、深港户啊，对 哎呀，真的是 深港户这三座城市的一些攻略、好， 对对对， 咱们先进广告。我是大帅。 生活中你步履匆忙，每一天如流水般逝去，重复的画面代替了那些美好的瞬间，你如果感觉每一天都千篇一律，可能是你很久没有去发现、去记录生活的点滴美好。苗山向您发出邀约，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一起用心品味生活，遇见最好的自己。

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来，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天安门晴，气温在-1到-10摄氏度之间。八达岭长城晴，气温在-8到-18摄氏度之间。延庆龙庆峡晴，气温在-7到-18摄氏度之间。平谷金海湖晴，气温在-3到-17摄氏度之间。怀柔红螺寺晴，气温在-5到-17摄氏度之间。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气温在-3到-15摄氏度之间。房山十渡晴，气温在-3到-15摄氏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阿琛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啊。今天呢请到了 Miss 毛，你好 Miss 毛。 大家好，我很高兴又在早间的节目跟大家见面啦，我是 Miss 毛。 Miss 毛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深港沪啊这三座城市的 终于学会了， 哎，终于学会了这三座城市的一些这个游玩吃喝的攻略。那这样，毛毛你刚才说了你去到香港以后啊，这个要推荐几家店啊， 对， 两小一大是吧？ 对对对， 一推荐了一个小店了，还有 再推荐一个大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在当地你打开这种美食搜索的点评的这种平台你也能看到的，就叫乔底拉蟹。这家店基本上 乔底拉蟹， 乔底拉蟹， 拉蟹螃蟹的蟹， 对， 啊， 它就是在那个从那个我想想啊，从尖沙咀，开走那个隧道上来，正好是上那个隧道桥下面，所以叫桥底拉蟹。大家基本上认知的熟识的这种 TVB 的这种著名演员都在那里吃过 哦， 所以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店。然后的话，基本上晚上要去的话，排队得半个小时起排吧，所以大家尽量稍微注意一点时间，然后呢，因为这家店呢，它的排队时间会比较长，然后的话呢，也确实不错，因为他们家的海鲜是每天鲜打的，也挺好吃的。但因为我那天呢吃了抗生素，我不能吃海鲜，然后朋友就说，就已经把我牵到那家门口了，我说我真吃不了，也 吃不了辣的，然后就默默地把我带到旁边一家烤肉店了。但是我给大家推荐这家店的原因就是因为确实不错，但确实排队，所以大家自己把握一下时间。这家店我相信我不用多说，大家去到那边去搜这个当地的美食攻略也肯定都是排在前几的。 哦，好的。那还有一个小店呢， 然后我就想说就也是在这个附近，因为说实话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在香港的活动范围啊， 活动半径不大， 活动半径估计我想想啊，一公里吧，就在这附近。我发现因为当时呢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到深圳的时候呢深圳也赶上降温了，我一下就病了。完了之后呢，扁桃体发炎，我在吃抗生素嘛，然后我当时跟我香港的朋友就说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我就想看个景，吃个米其林，然后呢， 还没有别的要求。 我觉得我要求其实挺少的。我当时跟我朋友就这么说的，就是因为我吃三药有点药物反应就不太清醒了，然后呢就得吃清淡，不能喝酒，然后看景，我还嘴馋的想吃米其林。我朋友都快疯了你知道吗，小姐姐都想揍我了，然后小姐姐就说那好吧。然后因为他们家那个位置也比较好嘛，然后的话正好从他们家虽然很小，在阳台上能看到整个尖沙咀，所以的话呢他们家就在铜锣湾那个附近，然后他就带着我从桥底拉线那个路往前走，就桥底拉线正门笔直往前走，第一个路口左转，挨着左手边的马路这边，你就会发现一家连续2016、2017、2018年都登上米其林榜的一家小摊店，叫强记美食。 哦， 这家店非常有名，老香港人都知道，包括在附近工作生活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那个粥啊，如果你晚上8点钟之去后啊，都只能喝到粥底儿了。特别火生意，然后粥也不便宜啊，大概也是差不多30-40港一碗，然后他们家那个炒饭，真的，来给帅帅看一下， 我看看啊， 点他们家炒饭要点一根腊肠，然后这根腊肠这是酱，就是简单的酱油炒饭，里面会放一些香菇，会切一点广味腊肠，然后的话同时你可以再点一根单肠，吃起来就是非常香甜可口，他给你装的时候还要给你撒一把葱花，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就会拌一拌特别香，然后的话我还点了一个就是它的绿豆沙，那大家记住就是港式绿豆沙一般地道的哈都会加陈皮，因为大家都知道港式美食都很养生嘛，那他们觉得绿豆是清火的，然后的话他们想的话除了清火之外再能调理一下就更好，所以一般他们都会加陈皮丝一块熬煮，所以是陈皮绿豆沙，喝起来特别舒服。 那这就很对你啊，你正好是吧，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朋友就很贴心嘛， 你这朋友也是个吃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熬的排骨粥，就是虽然人家很贵哈，但其实也不贵，就是当地的均价哈，但是真的足足实实给你一块差不多拳头大小的排骨，所以的话他那粥熬的也是很糜烂，所以就吃的特别好，但他看上去就特别不起眼，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店，然后很多人就会在那里当地吃，最后一定要点一个他们家的虾皮肠粉，然后他会问你要辣酱还要甜酱，我建议大家甜酱辣酱都要，因为是两种不同的口感，都非常好吃，所以这家店其实说实话，就这两家小店是这一次我就是也算是去香港逛一圈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两家店了。 它叫强记美吗？ 强记美食 啊，强记美食，那食掉了， 食字我没有拍出来， 是 光线的问题，就想着拍美食了。 强记美食啊，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啊。哎，其实我现在先问你一下吧，我就特好奇，其实毛毛，你说你呢怎么总能找到那些排队的店，你一般都怎么找店啊，你到了一个地方。 首先第一个哈，我首先就是我比较喜欢吃一些就是不太有太多佐料做的东西的店，就是我更喜欢吃食材原本的味道，那这种时候呢，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年轻人去当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打开比如说辅助搜索的排行推荐， 对啊， 我按照推荐来吃，其实不是，比如说大家或多或少会在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从机场到酒店，或者你坐巴士去穿梭 到当地的时候，你一定会身边出现当地人，比如说出租车司机、 啊、 比如说酒店的大堂经理、 嗯、 比如说什么这，我一般都会问他们一句话、 嗯、 就是师傅或者说是经理，我现在所在的范围内，一公里范围内，半径一公里范围内，有什么你觉得当地人特别好吃或者是开了几十年的老店？ 哦， 啊，就我说我不要那种就是点评上推荐特别火的啊， 嗯嗯嗯， 是不是？我就想吃点你们当地人觉得很不错的店。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首先第一是有当地人给你推荐，因为他在那里生活嘛，哦、他一定是知道的。 嗯嗯。 第二个呢，就是你走在大街上，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我好多年前去香港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另外一家店，是在尖沙咀佐敦附近有一家花园酒家。 嗯， 这家我是怎么发现这一家的，我觉得是早茶下午茶晚茶都非常好。 嗯， 是因为有一天早上，那天早上我父母起得比较早，然后我朋友当时头天晚上跟我说的一句话，说你看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去哪家你就去哪家。 哦， 哎，结果我就这样跟着当地，我发现好几个老爷老奶奶都往那家店里走，那我进去就没错，果不其然往上一走真的很地道。 哦，明白了。 对， 其实你这个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跟着当地人吃。 对，其实就是你要静下心来去看当地人喜欢吃什么。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相信在当地常住的朋友们的给你的推荐，朋友们经常会说，哎呀，那个什么炒的特别火的其实不好吃，我带你去吃一家不是很知名的。 嗯， 你一定要跟人走。 哦， 因为一般这种能吃到的好吃的一定是外地人不是很知道，或者说他名气没那么大、 哎、 但可能他就在这个时间这个节点一定是特别好吃的、 嗯、 你就会发现一些惊喜和意外、嗯、 啊，好的，大家有没有学到经验啊？所以大家学会了以后这个将来你也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做攻略了啊。 对， 来，那个接下来说香港，那个你这次啊，因为去了以后身体还生病啊、 嗯、 所以活动范围不大啊、 嗯、 那接下来香港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嗯，就是刚才推荐了这四家店，我觉得都是值得一吃再吃的店。 嗯， 然后香港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的核心的美食区是在油尖旺，大家都知道。 嗯， 那据我朋友推荐，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去了。 嗯， 说旺角， 嗯， 有一家20块港币的牛杂粉店， 嗯，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嗯， 如果大家能找到的话，推荐大家一定去一下。这家店我不止一个朋友给我推荐过。 哦， 嗯，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是当地一家非常老的店，据说是去了旺角，你一问大家都知道。 嗯 嗯，这家店我推荐大家也可以去拔个草。嗯， 好的，嗯，好，香港这就你转完了。 嗯， 就是 因为我就是一天的时间嘛， 哦、 就24小时差不多吧。然后我就给大家一个攻略，就是如果你要从深圳，过香港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香港那边如果你是持北京市身份证，你到香港，如果你当天往返的话，是可以办临时入港的。 哦，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办好这个港澳通行证。 嗯， 而且现在港澳通行证呢有新的政策，是可以24小时自助大厅自己去办多次签注了。 哦，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政策。 嗯，好的，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第三个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大家接下来可能比如说过冬也好啊，过春节也好啊，接下来的节日也比较多，大家也在规划。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重心放在比如说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因为深圳它其实哎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它可以比如说它坐动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广州，你可以去广州吃，然后它也是你就直接上各种 APP 直接买一个票，你就可以直接去到香港，你也可以去香港玩玩。 哦， 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转站。 嗯， 然后包括你可以去顺德。 嗯， 对吧，顺德美食名天下啊。 嗯， 就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终点站 据点。 对，集中就是集散地。 嗯， 那去这你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基本上都有动车覆盖。 嗯， 也都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的，所以就很便捷。 嗯， 那这样的话呢，同时因为深圳这个城市到了春节基本上大家都回乡了，相对来说人口比较少，然后没有那么拥挤啊，也比较舒适，然后它的气候也是属于偏热带的气候了嘛。 嗯， 也比较温暖，就比较适合尤其是带老人啊，带孩子过冬啊，过春节啊，这样的时间是合适的。 哎，好的。那接下来就该轮到沪了吧。 对，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这个大家如果常飞的小伙伴知道，但是不常飞的小伙伴是不知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买航班的时候，京沪、京深、深沪之间，包括金融，你知道荣是哪儿吗？金融、荣城啊，对，金融、荣沪、荣深、荣荣、荣城、山东、威海，不是，这个荣指的是成都。哦，就这四个城市之间互相的航线是有快线的。 每个航空公司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会有一班，这样所以大家基本上发现这四个城市之间的航班会非常多。那这四个城市之间航班多的原因是因为商务需求多，而且基本上都是临时买票，所以基本上这四个城市之间你是买不到很便宜的折扣票的。那如果你早做计划的话，你可以大概买到五折到六折左右的票。所以一定要早买，这其二就是到年底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自己在各家航司的累积的积分。是不是也可以兑换免费票，在这个时候用积分换一个单程也是合适的。这些主流航线你换的话性价比是最高的。大家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些自己手头有的一些可利用的资源再确认一下。然后的话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深沪快线呢？当时我就赶上了这个当天是上海流控了， 就航班飞进上海都是属于就是按次价批的嘛，然后整条线就流控，然后当时呢我就订的那个航班呢，一到机场的时候大概就跟我说，因为这种在春节期间也很常见嘛，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是因为流控航空公司的原因你的航班 delay 了，这个时候你第一时间要跟柜台确认原因是因为流控的问题造成的，这一天之内的航班只要在最晚一班之内，你是可以任意改动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深圳还有或者在当地还有事情，你是可以放心的在当地可以再晚一点往机场到达。 就不用着急忙慌了，我当时就是因为在深圳临时突然有点突发的情况，我又在机场打了个车往返去处理很多事情回来之后，我依旧赶上了当天最晚的一班航班，飞回了上海。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买了国航的航班吧，我买了早上6点钟的航班，结果后来它流量管控了，然后呢，那我可以换到晚上9点的。 对，可以的，也按道理是原则上是可以的，就是因为非本人原因造成的这种 delay，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你是可以换当天，甚至换同一天，或者改成 open 票，你都是可以的。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话呢，尤其是这个时候你有航空公司的金卡、白金卡以上会籍的，基本上都会被升舱。因为 delay 了之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买的是5点半的票，我按照5点到机场，直接给我改签到4点半的，说你要是改4点半那班，可能还可以给你升舱。结果因为临时有事，我就改到7点半。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不要慌，因为你一定要放心。如果是，所以大家订这个 这种叫做快线类的机票，你一定要订到快线上，一般都有什么787呀、357这样的大飞机飞的时候，一般都是快线飞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回接驳。明白，明白。所以这个在订机票的时候有一个小窍门，还有就是一般这种快线的首班航班一定不会 delay。 第一个航班即使是除非是天气原因造成的取消之外基本上都不会 delay。 然后呢，北京京沪线一般，我个人喜欢坐东航的原因是因为东航永远提前到达，即使是晚出发也能准点到达。是吗？然后的话呢，我们到了上海呢，我这次给大家怎么说呢，就是上海可能因为我最近去的也比较多，所以的话因为我现在觉得京沪之间的接驳就特别方便和便利，而且我真的也很推荐，如果大家周末心情不好想换个城市走走，哇，我一定首推上海。因为之前我跟帅帅也推荐过，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走的城市虽然没有那么多，但相对来说比 普通人多一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上海是唯一一个我可以背着我今天，可能我今天穿着什么衣服，包里揣着什么东西，我就敢去的一个城市，我都可以，我敢回家不回家的这种城市。因为基本上你缺的东西在你周边的3公里的范围内都能解决。因为上海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就是便利店文化，它基本上是1公里有2到3个便利店，你缺的东西都可以解决。 明白明白明白。好的，那还有一点时间吧，说一点 就说一家吧。上海我推荐一下，就是这家店叫鹅酱。这家店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鹅做的特别好，做的是潮汕式的卤鹅。那我每次去都是先一到那儿啊，老板都熟了，来先来个鹅翅，就把鹅翅从头到尾啃得干干净净。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吃鹅最适合配什么。吃鹅肉最适合配日本的威士忌。因为日本的威士忌它的这个酒的这个浓度包括香郁度没有那么高昂，它是属于比较轻柔的。那白粥也好，我个人推荐是推配白粥的。那除了白粥之外，包括可能山崎，当然如果有愿意配的也可以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包括绞瓶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稍微弱了一点，就白粥是最美的搭配。然后吃鹅肉的话呢，为什么推荐这家鹅酱呢，就是因为这家店会有一个大拼盘，这个大拼盘就是从鹅肝开始一直转一圈，大概是直径是我们从指尖到胳膊肘的这个拐弯的 小臂的这个， 对对对，这么一个大盘，然后就这么一圈你可以吃下来，然后里面有鹅胗、鹅掌、剔骨，然后还有鹅断翅，然后还有包括鹅翼，哎，反正就是基本上鹅的一些点心你都能吃到了。还有要推荐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鹅油面，他们家用的鹅油面这个面呢是地道的初丁一面，所以的话呢是非常好的，是因为这个确实是老板他自己的朋友嘛，就是每个月给他从香港那边直发，所以它不是像，就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方便面。然后同时，你想，它用卤的鹅汁给你浇一勺，再给你浇一勺鹅油，然后一拌，哇，特别的香。还有他们家的鹅腿饭也非常好吃。那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路过是我记，就是在高铁路过的这个线上，所以我经常是怎么着呢？就坐高铁回北京的时候，我会在这个路下一下，下了之后，然后拿一个这个，打包一份鹅掌翼呀、打一个鹅掌，打一个鹅翅，然后再打一点鹅掌，然后再打一个鹅肉饭，然后就一路特别在别人的羡慕的眼光中，高铁回京，就特别特别特别的美好。 好，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就是如果那个鹅酱大家找不到的话，他们家在那个静安寺的那个静安中心下面的 B2 也有一个外卖的档口，大家也可以打包买得到。 好。好的，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谢毛毛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毛毛， 谢谢大家。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做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这么爱的